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年流年岁月中，偶遇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你会知道， 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 上一次看到李宗盛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他独唱，当时他泣不成声，我就在想他到底想到的是人还是事呢，然后仔细再想是自己的心事，自己做的词，自己编的曲，所有的酸甜苦楚，百转千回的惆怅，全都融化在了这样的旋律当中。在俗世的情爱里翻滚到今天的老李也不能免俗啊，所谓僧推四门却跨不过红尘，大抵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这支久唱不衰的《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但是当时这两个人是分开录音，未曾见面。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李宗盛第一次帮助林忆莲创作的音乐作品，而我是真的爱你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支歌。李宗盛曾经说，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会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我是真的爱你最初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心事》里面，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李宗盛和林忆莲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可以说在市面上流传的版本无数，可是白驹过隙，今天你选择相信哪一种都已经不再重要。而从这首《我是真的爱你》当中听出爱过的人在那个时期的真诚就已经足够了。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

水，这应该算是张信哲的成名作。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曲才认识张信哲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宗盛当年帮张信哲量身打造的作品，其实不是。最初大哥的设想是想要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历经沧桑的男人对感情的看法，然而在当时的整个华语歌坛当中，大哥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准确诠释硬汉对爱情感到无力的声音。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决定冒险，选择了张信哲这个涉世未深的声音还很干净的男生。试唱之后反差效果意外神奇，于是给张信哲唱这首歌就成型了。这首本来大家都没有太多信心的作品，神奇般的就将张信哲的事业推上了巅峰，成为了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而在李宗盛自己诠释这支歌的时候，他自己自评说，阿哲是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声音干净清澈，而我的版本就是老干葱的版本。我想一个敢自我调侃自我讽刺的人才可以创作出有温度的音乐作品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杨宗纬所演唱的因为单身的缘故。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素，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边的窗户，看看今天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乌暗。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期它就出，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停，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夜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沾沾都飘入，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回望在比较素，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今天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需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期的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沾沾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精髓往去骨，我将是得专心练法术。喂， 我是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我相当喜欢这首杨宗纬的《因为单身的缘故》，喜欢他是因为这首歌记录的是北京北漂的这种生活状况。这首歌是李宗盛对北漂的杨宗纬在七九八录音时生活状况的观察和记录，同样也算是折射出同样落脚在北京李宗盛自身的状况。这支歌与其他很多透析女人心的作品不同，这首男人视角的作品呈现了一个身居北京的失婚男人独处时假装很爷们儿很男人的这种挣扎。李宗盛自己在演绎这支作品的时候也曾经自我调侃说，我是一个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我想找一个巫婆一起来练法术，日子就不会过得那么素了。就像我前面说的，懂得自我调侃，懂得找乐子的人，他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继续来听李宗盛的这首《一个人》。 一个人独自在漆黑的夜里奔跑，这样的感觉压得我不知怎么才好。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我并不知道我做得不好，我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

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岁月总是匆匆的随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心窍，这首歌是李宗盛在搭飞机的时候看到漂亮空姐有感而发的音乐作品。他说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好，我觉得对我可能还有一点好感。坐飞机很无聊嘛，我就在想如果他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会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当时我已经快要下飞机了，是不是觉得哎，大哥的创作真的是脑洞大开。这支音乐作品后来成为周海媚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多人一直给高度评价的《山丘》这支歌，它的旋律诞生于15年前，2003年，对，就是 SARS 那年的夏天。只是2013年春夏的时候，他的歌词才终于成型。李宗盛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10年生活经历的交换，就是回顾一下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了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最后，我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喜欢这首歌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珍惜当下。一起来听这首《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来自于李宗盛所演唱的《远行》。我们把音乐人的光环抛开，李宗盛同样是三个女儿的父亲，与王朔的《致女儿书》一样，《远行》和《希望》这两支音乐作品是他身为人父写给女儿的私货。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出他对女儿的真挚告白。特别有心的是，李宗盛在后来创办的华人手工吉他品牌的想法，既是萌生于他大女儿学琴的阶段。这个品牌三个系列分别是以他三个女儿的名字首字母 SJH 来命名，被视为父亲留给女儿的资产。是不是听到这里会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有爱的一种感觉。好，继续来听他唱给女儿的歌《希望》。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 正唱给自己女儿的音乐作品叫做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回头再来听李宗盛，换个角度去听。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做一个总结。李宗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